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我总是把平日里脑海中反复萦绕的音乐第一首放给大家，这一首就是我今天脑海中反复萦绕的旋律，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柴可夫斯基，尤其是前面激动的情绪真的很适合在今天来播放。为什么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在很冷的秋天的夜晚进行，露天的，那就是著名的紫禁城太庙，在那里举办的音乐会真的是一直令大家向往，而且在那里举行活动举行音乐会也真的是少之又少。昨天晚上呢是帝纪唱片公司成立120周年，那指挥家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以及很多的国外的古典音乐家，有钢琴家、小提琴家还有歌唱家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太庙的夜晚的秋天夜晚的露天音乐会。我不知道在身前的朋友有没有昨天晚上在现场的，总而言之整个的音乐会都非常精彩。但是今天我脑海中本来一开始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博伊伦之歌，也就是布兰诗歌，也是昨天晚上音乐会的下半场的主要内容。但是呢，今天脑海中反复营造了这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个秋季让我们一起共赏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签到我们的乐友会。听到这首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主题序曲，让我想到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每想到的话题，古典音乐为什么大家会爱古典音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喜欢它。那像台里有一些做流行音乐的主持人，真的以前他们也不怎么听古典音乐，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从一开始的流行到慢慢的爵士再到古典，这真的好像是一个过渡，但是好像又走了一根时间的逆向性。因为一开始是古典啊爵士啊，然后才到流行，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这样，先听离我们最近的，慢慢慢慢再离我们远的。但是这些音乐真的是这样，古典音乐你会觉得年龄越大以后还可以理解它的内涵，可以发人深思，也可以让你有一些很哲理的想法。很过瘾，听着充满激情。如果听到这个现场，你看到百人的乐队在激情的演奏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会怎样呢？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吧。我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啊，华之宝、小星星、橘子先生、缅甸猫、清风明月、 MGG、 似水流年也都说觉得我说的太对了。那么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古典呢？是从小呢，还是慢慢的随着阅历的增长开始爱上古典的呢？还是因为一件事，或者听到一段什么音乐，或者听到古典也流行吗，开始爱上古典音乐？告诉我好吗？别光签到。 就是这么奇妙，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这样深情的。这一首选自电影《美丽人生》，音乐可以是刚才那样激情的、震撼的，也可以这样的动人的，只要是真挚的，都带给你最美好的享受。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版本，大家听到音乐的这个音响版本，其实也比较久远了，是尤金·奥尔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的版本。来看看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古典啊？邵阳说了，说刚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想到了《梁山伯和祝英台》，是的，音乐是相通的。这种古今中外，这种亘古的爱情故事组成的音乐都是最为感人的。似水流年说了，我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清秀说了，天道从30岁开始喜欢上了古典，真的是这样，人生的阅历不同。而清风明月则是因为孩子学琴，开始一点一点地结识西方音乐体系，有一天无意中听到古典也流行啊，悦耳的声音将我带入最喜爱的古典音乐的世界。谢谢你，谢谢各位好朋友。其实我觉得人生，只要是你爱音乐的人，爱思考的人，那我觉得你总会和古典音乐和他相遇的。你觉得往事可以回味，失去时间很遗憾，但是也感谢年龄所带来的感受，包括聆听古典音乐。来看看更多的朋友来说说怎么爱上古典音乐，真的说得很感人呐。这是一般胡雪迪，哎嘿，为什么撤回了？刚想念胡雪迪说了，说您说的有道理，随着年龄增长爱上了古典音乐，这可能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吧。喜欢田园生活，喜欢返璞归真。 He 说了，说我小时候学习小提琴，后来中断，但是音乐和古典就一直留在了心里，这是我一生的钟爱。从听到974后，在小月的引导下又回到了古典，我将跟着974走到永远。谢谢 Love Forever。 朱子成 说了，说在十年动乱时期，只有交响乐沙加邦是小学期间。和田居士说了，还有来了，还有快带虫说，这些轻音乐小品既包括古典音乐，也有中国民乐改编的。是啊，还有橘子先生说，完全是小月老师带的，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古典音乐，十几年了。谢谢呀，好难，好感慨。甲和山人说了，说2006年来到北京那年，从北京音乐广播的古典也流行开始接触，喜欢古典音乐。看到这些大家的话，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无论什么时候和这些古典音乐和经典音乐相遇，其实都是一种缘分和美好。北京到了深秋时节了，可以说慢慢的天越来越有味道，而在深秋时节也有很多的精彩的演出要见到我们。刚才也朋友说听过了，像一些交响京剧啊、沙加邦这些。那这一次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又要来到了，今年已经是21年了，是比古典也流行的时间还要早2年。那今年的国际音乐节有很多新的尝试，比方说有把新的京剧，也就是京剧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改编，包括那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的像《霸王别姬》，还有《赵氏孤儿》，都是把着东方的音乐进行了一个新的整理。所以说在今天我们把音乐、把经典、把古典，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进行了21世纪不同的欣赏、不同的感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现在是听到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第一的第一乐章。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听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听到的是第五首皇帝比较多，但是这一首也同样具有着贝多芬金灿灿的感觉。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就好像是大河奔流，有一种磅礴的气势。而其实大家平日里喜欢古典音乐，不只是喜欢交响，包括一些室内乐，包括一些协奏曲，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呢？刚才上半时段和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讲了自己在何时爱上了古典音乐的经历。像一豪说了，说18年前北京乐广播开播了《古典也流行》，无意听到，每天伴随。一晃10多年过去了，我也慢慢喜欢上了古典音乐。其实在《古典也流行》中，我经常为大家播的不只是古典音乐，还有一些我认为是经典音乐，包括电影音乐，当代的一些流行的经典。因为我相信百年之后，他们也成为了古典音乐。对我来说，好的音乐并不设限，而最重要的是诚挚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怪哉虫其实听古典音乐也是和大家一样，刚才我说了，大家喜欢古典音乐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呢？是喜欢那种交响乐，还是室内乐，还是一些片段？怪哉虫说了，说听古典音乐也有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小品片段开始，然后一个乐章一个作品，从某一位大师开始，到一个时代，在不断的变换，慢慢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喜欢上了巴赫，标准的爱好者。是的，我们不同时期欣赏的音乐感觉还有音乐家也不同。那怪哉虫一定是很感性的人吧，从一些片段开始喜欢上的，慢慢的到逐渐深入，然后最后呢听到的是，不是说最后啊，应该说现在走到了巴赫。而一些很理性的，或者说经过很多的统计，好像数学头脑的人更喜欢一些像巴赫的，先从巴赫开始。所以每一位听众听者喜欢上的古典音乐的时期状态都不相同，但是爱音乐都会让我们走到一起。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 那么多年的古典音乐，做了那么多年的古典音乐，其实听的感觉、听的东西、喜欢的音乐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变化。就像是巴赫，开始我只是像大家更多的人一样，觉得巴赫是一位非常严肃的作曲家，很用功的作曲家。就像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给我的感觉总是那种在夜晚烛光下，巴赫严谨的、深沉的来创作。就像我的老师罗宗荣先生一样，他是一位很严谨的人，很理性的人。但是巴赫其实随着听他的东西越来越多，也了解了他越来越多的事情，接触了越来越多的音乐家，现在对于巴赫的印象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充满生活趣味的人，他创作音乐有时候也很多的为了娱乐，为了生活，而且还有很多的生活趣味在其中。所以一件事情总是分成很多面来看。为什么刚才我把语言点落在这个话来说，一件事情分很多来面来看。因为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一个微信上的推送哈，讲这个有人把古典音乐分为就是怎么样理解呢，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怎么说，以德奥古典音乐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呢是意大利还有俄罗斯等等。其实我是不喜欢这样区分的，我觉得这是有贴标签的方式来简单粗暴的欣赏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的发展也和我们的人类的发展一样，它不是说就单纯的靠概念。就好像是国内有很多的翻译方式，把三位男高音歌唱家的音乐会叫三大男高音。那另外一种理解，其实三大男高音也没有错，就是三位很优秀的、世界上很好的男高音的音乐会。但是另外一种理解，就好像是这三位男高音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高音的音乐会。其实这样理解就太片面了。所以听音乐也好，其他的类型的音乐也好，我觉得都不是片面的来理解，而是更丰富的来理解吧。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每天带给你不同的音乐，我喜欢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刚才看到和林居士也说听古典音乐也很喜欢古典流行跨界的这一部分，跨界。其实当时古典流行刚成立的时候，有朋友就是一开始2000年的时候有批评的声音，说怎么能让古典音乐成为这种，因为我的节目中是真的是片段的播出，这在当时的以前的广播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播大段落的。但是我可能把一些大家可以集中听到的、喜欢到的精彩的段落呢，给大家有时候进行一些剪辑，因为每天一期节目不可能播大段的音乐，那进行了一些整理。那刚开始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到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接受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新的改编的方式。下面这一首呢，就是跨界版本的莫扎特。